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电视这种新兴大众媒体诞生之前，相声并没有如今这样的显赫，这样备受国人关注。长期以来，传统相声只是在茶馆小戏院里独立的、有个性的证明着自己生存的价值和魅力。当然，传统相声也始终没有停止寻找突破的努力。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逐步进入我国的千家万户，开始显示出它现代媒体巨大威力的时候，相声及时捕捉到了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而这时啊，电视也渴望通过传统艺术来提升自己的人气，于是身穿长袍的传统相声与时尚新锐的现代电视携手走到了一起。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啊，就让我们继续回顾相声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纪录片《笑》的热映之后，相声的传播从听转变成了看，而电视的普及也为看相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所以今儿啊，我们的主题就是电视相声热映荧屏。说起当年最早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相声，那还得首推相声大师侯宝林。当时为了留资料，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量相声作品，这些传统相声就成了第一批电视相声。先来听当年录制的电视相声吧。侯宝林、郭全宝合说关公战秦琼，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播出的大都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版本，那是他们在1962年1月6号录音的版本。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全宝合说的版本，却是他们在1979年录像的版本，请您欣赏。 你看现在咱们剧场多好啊！ 哦， 设备完善，空气流通，座位舒适，秩序良好。 我们的剧场都是这样。 是啊，现在是这样 啊。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 哦， 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大点。 要到城外的天桥 啊， 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啊，哎呀，那个乱！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啊，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他不登广告啊！ 啊， 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嚷什么呀？ 嗯， 卖票在售票室里卖，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哦，就让他嚷嚷。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怎么说呢？ 这样， 嗯， 看戏吧，看戏吧。有苍烟，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玩命了，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这叫什么事？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 啊， 那剧场里边更乱， 里边也乱 啊，时常有打架的。 怎么看戏还打架呢？ 你爱听那角儿，我爱听这角儿，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为这也能打起来？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 这可奇怪了。 嗯， 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他那阵儿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啊，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都掉什么呀？ 你要掉个戏单，掉个手绢，这不要紧。 哎， 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那还不打起来 啊？就说是啊， 嗯， 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 嗯。 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手巾板啊， 嗯， 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是好事 啊，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哦，来回的扔啊，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是扔了 就扔了，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啊。 怎么技术呢？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边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是啊， 哎，扔主是这样， 嗯， 日 这扔过去了。 你看那接的主啊， 怎么样？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嘣， 嗯，还扔得挺准。 哎，离着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都什么花呀？ 扔的主来个张飞骗马， 扔上去。 接的那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嘣。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好了，花样真不少。 你再听这个， 嗯， 里边唱字儿，哎，来来，这是四位，这是我左边。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报嘞，看报嘞，当天来个新闻。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瞧这乱劲儿的哟，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啊， 聊天 哦，还聊天儿。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上才来啊？ 嗯、 可不是嘛，今儿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嗯、你看今儿这天多好啊！哟、 嗯， 那怎么下雨了？ 下雨了。 嗨，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嗨， 这就快打起来了。 就这样的艺术啊， 啊，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怎么能看不着了？ 哎，门口戳个牌子， 哦， 写着今日堂会。 哦，有堂会了， 就是上人家去演 啊。 什么叫堂会戏呀？ 啊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哎，唱堂会戏吗？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哎，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哦， 堂会戏 啊 更乱了。 堂会戏也乱。 有一次我在济南， 啊，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对呀， 啊 给他爸爸办生日。 嗯， 嚯，那天戏挺热闹。 都演的什么戏呀？ 那天呢？ 啊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寿图。 那是拜寿的戏吗？ 嗯 嗯。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吉祥啊。 三一出是红净戏。 什么戏？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是啊 啊， 那寿星老坐的头一排， 嗯， 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是为他演这戏吗？ 嗯 嗯。 人家别人都叫好 啊， 他不愿意听， 他不爱看。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 嗯，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 轰了，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这怎么了？ 演员工伤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赶紧跑下去了 啊， 管事的来了。哎，老太爷，那个你有什么吩咐啊？ 有什么事儿？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那红脸的是谁呀？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 啊？他是山西人。 山西人， 哎，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 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他是谁的人呢？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哦，爱听秦琼的戏。 是，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嗯， 那就请您点戏吧。 您点一出吧。 我问问您， 嗯，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他们俩没比过， 他不是一朝代。 今天让他们比比。 哦，比比啊！ 来个关公战秦琼， 好嘛？ 哪有这么出戏啊？ 根本没这出戏。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啊？ 你不懂历史？ 那怎么？ 只有说，啊，这戏我们不会， 只能说是不会。 您点个别的戏吧， 换别的吧。 妈 啊，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啊 那就全别唱了。 全别唱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干什么呀？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管事的可害怕了， 吓坏了。 老太爷，您别生气。 嗯， 我去问问他们。 这问谁去呀？ 问演员去啊。 先商量， 等会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你看， 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啊。 演员也知道， 是 你惹得起吗？ 惹不起。 那就改别的戏吧。 啊， 对，那个点戏了 啊，点下来了。 嗯， 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哎， 问这管事的。 嗯。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息吗？ 根本没这出息。 关公是哪朝人呢？ 关公是汉朝人呢。 秦琼呢？ 唐朝的。 这俩能唱到一块吗？ 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这是那也得唱。 也得唱。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嗯，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对。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嗯， 没这么一出戏， 根本就没人会。 那么咱们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那么这怎么办了呢？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哦， 嗯，给他唱。 唱了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胡唱啊。 嗯，我还来关公 啊。那这秦琼呢？ 谁来秦琼？ 谁来啊？ 谁会啊？ 没人会啊。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哦， 你把你那套脱了。 让他 扮秦琼。 对，那赶紧他扮秦琼吧。 嗯， 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那什么戏？ 哎，卖马吗？ 卖马的秦琼 啊。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那哪行啊？ 那怎么办呢？ 大扮。 大扮 扎硬靠靴蟒，戴帅子盔。 哦，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哦，这种扮相了。 哎， 嗯，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 哦， 老生说你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 啊、 我不会呢。我怎么唱啊？ 这没词儿了还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哦，现编词儿。 我怎么出去啊？我 这还黑着场子呢。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 哦，嗯， 一表白 啊，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啊， 我来个小过场。 小过场。 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 哦， 咱们俩一碰面， 哎，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哎， 嗯， 那就办好了。 哦， 搭硬靠靴子蟒， 就这样唱了。 唱， 那点将就开始了。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就这样上了。 大步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街扛扛扛街步扛街扛。 秦琼出场了。 扛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得切切切切切切 啊，这是透秀。 扛切切切切切， 正官 得切切， 女人 切扛 掖水秀， 切扛切 您瞧这做法， 扛起起起 上 去，扛起起， 这怎么这么慢呢？ 想词儿呢嘛， 还没词儿。 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 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摇， 要我把 狼烟扫， 扛起去去去，点将算完了。 下边还没词儿了， 那破场诗怎么办？ 也是现编的。 什么词儿啊？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好嘛，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轮轮打的打的抗一切的苍 本帅， 他苍 心勤民穷自失宝， 抗切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谁呀？ 汉将关羽。 好嘛， 众将官 哟， 起兵前往。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关公该上。 哦，关云长上， 扎金软靠，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哎，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小过场，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俺 苍 关云长 扛车，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士们 有 迎敌者。 哦，不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关云长，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锏， 俩人碰面了， 谁看谁都别扭。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来将通名， 报名吧。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瞧这俩人 为乎前来打仗？ 为什么来打仗啊？ 他哪知道啊。他一听，哎， 这是干嘛呀？ 他生气呀， 他还火了。 这样可坏了。 怎么呢？ 戏台上有规矩啊。 嗯， 这是叫板起唱。 对，这是叫板呢。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 啊。唱不来得唱，接来唱。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了。您瞧这份乱劲儿。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也是现编的词啊。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关公啊， 听了， 扛不来才扛不来，起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海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电视相声热映荧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化意境。他们虽非青梅竹马，却是自由恋爱， 开始的时候，相声更像是一个有个性、有主见、负责任的大男人，而电视呢，也像一位贤惠可爱的小女人，倾情协助支持对方的事业。于是，传统相声一度如日中天，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再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全宝当年合说的电视相声《买佛龛》。 现在青年人呐，没有迷信。 对，过去他迷信。 青年人还有烧香磕头的吗？ 那可没有了。 就是， 嗯， 除了有那个老人， 老年人呢？ 嗯，特别是那老太太。 哦，老太太们都迷信。 可以分哪儿的老太太？ 哪儿的老太太呀？ 你想今儿来这人，他们这家老太太那都不迷信。 您说的是哪儿的老太太呀？ 我说的都是我们邻居那老太太。 哈、哦，您邻居那老太太都比较迷信。 有迷信的 啊、哦？你在哪儿住啊？ 我就在 哪儿啊？ 还没找着房呢。 怎么没准地方啊？ 我说哪儿也不合适。 就是， 反正有那个个别的迷信老太太。 有 啊、哦， 嗯。 主张啊，家家供佛。 哦，供佛 啊，最要紧的得供这灶王爷。 干嘛单供灶王爷？ 老太太说了， 嗯，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吗？你看咱没有灶王爷，这家人没头了。 哦， 灶王爷是这一家人的头。 哦， 可是那户口上没他。 哎，户口本上没灶王爷。 你多少看查户口的来了？哎，嗯，灶王爷在家吗？ 没听说过，哪儿找他去啊？ 哎，老太太就爱供这个佛。 嗯，烧香上供新佛吗？ 哎，供灶王爷啊。 嗯， 可虔心了。 是啊， 早晚三炷香。 您瞧， 到初一十五还得想着犒劳犒劳灶王爷。 哦，还做顿好的吃， 弄半碗茶搁那儿摆一摆。 哦，就是半碗清茶呀、啊 哎。 哦， 他非得到了一年腊月二十三，这是个大典。 哎，腊月二十三那不是祭灶吗？ 对呀、 啊，啊， 就是给灶王爷送行， 送行。 据说那灶王爷在他们家待了一年了 啊， 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记下来了。 嗯， 到这时候做了总结， 嗯， 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 好嘛，上那儿汇报去了。 嗯，那么这一天呢，老太太得买草节儿、料豆，这是为了灶王爷骑那马吃的。 是啊， 给他买的糖瓜、关东糖 干什么呀？ 上供啊， 哦， 搁那儿摆一摆， 摆一摆。 其实也是待会儿拿起来大伙儿吃了， 这不是上供人吃吗？ 把他这个神纸跟这佛龛呐、 啊，啊， 给他烧了。 哦， 愣说他这就是上天演好事去了。 哎，但等着他回宫降吉祥了， 回来 啊， 他回不来。 嗯， 你得买去。 哦， 上纸店买去， 得说买去。 哎，买还不能说买， 那说什么呀？ 得说请。 哦，请啊，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这多新鲜的。嗯， 老太太把这份烧了以后， 嗯， 又到纸店买了一份，很尊敬的抱着就回来了。 哦， 走在路上啊，街上小伙子瞧见了 啊， 见老人要说句话， 当然打个招呼。 哦，大娘要上街了，买佛龛去了，这不是好话吗？ 这没什么呀。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哦，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 嗯， 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哦，大娘，我不懂，您多少钱请的？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 哦，挂上了。 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电视相声录音《买佛龛》。您是不是觉得和以前听到过的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版本有着些许的不同？因为有了电视相声，传统相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度辉煌，而此后出现的新相声作品也是脍炙人口，以致诞生了全国闻名的相声名家马季、唐杰忠、姜昆、冯巩等等，同时也诞生了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相声名段。特别是1983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之后，相声终于和电视成为了热恋的情侣，如胶似漆。而这一段历史将是另一段美好的传奇故事。好了，本期的百年笑声就先说到这儿。我是红酒，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一对海峡夫妻组合熊天平、杨洋，团团圆圆。下次节目再见。 天边，我和你就要同